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大軍法。 喂，好啊，即係我哋好少有喺呢一个时间下，今日礼拜三就9月6号呢一个礼拜三嘅时间呢就同大家见面嘅。咁因为土伯啊，你要飞呀吓。 我听晚走啊。 听晚走 ,ok。 所以本来可以同笑看太平山调换嘅都係諗下都係唔掂，都係要同还看金鹰调。 因为你太问啦係咪，因为你係听晚嘅时间走。 10点几 ,11 点几好似。 咁你讲唔到 check in 啦係咪，咁你冇计啦。咁所以就冇办法啦。咁同金鹰调一调。咁喂，咁咁礼拜五俾个金鹰试下，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即係 keep 到我哋嗰个数啦，咁样。都係好嚟嘅。都是好事嚟，咁难得啊金鹰啊又让礼拜五礼拜三俾我哋。礼拜五我哋可能即係帮佢手啦，唉。咁就我哋都要讲讲㗎啦，就係嗰、那个我哋嗰个付费啊月费计划啊。咁就呢我哋而家如果即係click入我哋网页呢左下角呢，咁就应该係有嗰、那个PayPal， 就大家可以 subscribe 㗎。咁首先我多谢啲网友先。咁其实呢几个呢个礼拜啦，係咪我哋上个礼拜五讲完之后呢都陆续有网友PM 我又好即係亦都有啲网友话我冇 PayPal 喎、哦、咁我可唔可以入数啊，咁样入数啊搵唔到呢一个汇丰嗰、那个嗰个 number 喎、哦、咁样。咁其实要搵呢好容易嘅啫。咁我第一我而家可以 up 一次先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话唔记得嘅，就最好呢去古海云图啊嗰、那个 page 呢，咁每一个节目 post 得阿云图都好帮手嘅，都会帮我哋宣传下即係呢个付费计划嘅。其实係咁我哋就係有汇丰嘅呢一个 account 啦，咁如果你係冇嗰个叫做PayPal 嘅，咁就呢可以係入数嘅。咁当然 PayPal 好嘅，就係因为你唔使过礼拜唔使过月啊去做嗰个付费。咁但係好似係咪如果係户口嘅话都可以做一个即係自動轉帳㗎，係咪應該？ 一就係有個所謂嘅 standing instruction 啦、 啊， 就 麻煩啲， 都唔係嘅，咁啊填張 form， 跟住你交俾你自己銀行，即係定期喺幾月幾號，即係每個月定期轉，持續嘅一個月咁樣。咁第二當然，如果你有匯豐户口，就唔使手續費，直情係 make payment 添啦。 係 咪？直接係轉過嚟我哋 account， 只要 lock 咗我哋 account 就得啦。 咁亦都有啲網友我見到啦，就一次過，咁好似唔知俾成千蚊咁樣嘅。咁就我哋匯豐銀行 number 咧就係023-280-233-833。233-838 係啦，我錯咗。 咁台頭咧就係 Hong Kong Internet Radio Limited， 咁就係咧可以去入呢、這個過數嘅。如果大家行開啊咁樣都可以去過數嘅。咁就好多謝網友啦，係嘛？呢、這個禮拜好踴躍咁樣去參與呢個付費計劃啦。 為大家努力 係 啊！我再重申一次， 係 陶君行係真係好少請求人哋捐錢嘅。我自己頂得點呢，我一定同你頂咗佢，我都費事煩。 但我哋而家係達標 10% 到嘅啫，應該 係啊。我哋又重金禮聘啊毛哥嚟做節目，係咪我哋都因為你知道啊，佢係抖鈴都冇㗎啦，已經剩返。因為佢你以為佢九萬蚊贏光個月啊，大佬佢執返萬零二萬嘅啫。 你諗下佢可以做得法援係咪，即係去上訴，咁其實都一定係即係有返咁上下。 因為攞法援同埋佢冇講清楚。 係 我現場有聽佢節目，翻到屋企又再聽一次。第一，你係要有法律理據；第二係需要你有資產審查。 咁就有樓嘅就自住都可以，但係就要睇你嗰個所謂嘅 disposable income， 嗯， 即係可動用嘅資產， 嗯， 咁啊證明佢跌到好低㗎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你無論話撐社記又好啊，撐毛哥又好啊，撐花生台都好啊，咁其實我哋 都冇乜分別㗎啦，而家 呢一段時間我哋係企埋一齊嘅，係嘛？咁即係當然阿毛哥真係要撐啦，係嘛 ？DQ 四要撐啦，即係你話在籌嘅議事都要撐啦，咁花生台亦都撐啦，係嘛？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喺呢一段時間出力嘅嚇。咁有啲人就話：喂，你上次遊行冇參與喎？嗱，我冇啫，阿土伯係有嘅，阿龍都有嘅。咁只不過就係話我哋係未叫做係有好似七一咁樣呼籲啲人，或者我哋擺都冇得無當可擺啦，係咪？都唔係叫做擺檔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遊行嗰個係自發嘅，咁就咁亦都當然啦。其實呢一段時間。咁亦都要支持下其實係而家坐緊嘅朋友啦。咁當然阿銘，我琴日同阿元人傾偈，咁佢就話呢原來佢政委嗰邊呢即係幫手收，主要收阿銘嗰啲信，佢話已經係好多封信，咁百幾封啦已經係。咁但係確實呢，即係如果你話其他嘅即係戰友啦，咁就係相對比較少好多咁樣。咁但係其實大家即係我亦都聽到有啲人咁講，就係話分享一下喺網上面有啲人最近講啲乜嘢啊？即係喂有啲咩討論啊咁樣樣，同佢哋講下一啲即係新聞上面睇唔到嘅嘢，或者你喺嗰啲所謂即係你而家見到咩星島啊，即係喺即係監倉裏面你攞到報紙，即係你都未必係攞到蘋果啦，係嘛？咁你覺得即係呢啲新聞佢哋未必睇到嘅，即係你可以同佢分享一下，係嘛？即係講下呢啲嘢，係嘛？即係我覺得閒話家常都 OK 嘅，咁最緊要有心咁樣樣。咁就阿銘其實佢琴日亦都即係我見佢亦都寫一封家書出嚟啦。咁又回應阿石永泰喎。 嗯， 吓、啊，咁佢回应佢嗰样嘢，主要就系求人得人嗰个讲法咁样样。其实佢求嘅就系、是、其实系人证，唔系话即系坐监，系嘛？坐监唔系终点嚟嘅，大佬，吓、啊，即系你坐监系为咗系要即系做一个即系感染嘅作用啊。其实就系、是、而你自己你作为。即係鼓吹嗰樣嘢係嘛？即係你都唔係話喺上面你做暴力啦係咪？咁但係你講土地正義嗰個問題，即係你事實上你而家你政府要面對，而家偏偏佢就冇面對係嘛？不斷咁樣樣故技重施，越嚟越兇狠係嘛？咁阿銘就係做緊呢個角色，其實佢自己係承擔翻自己所做嘅嘢，咁或者其實講真佢都未必需要承擔，因為其實佢真係冇做暴力。咁但係講真啦。即係琴日你話呢兩日你話中大一單嘢，咁有啲人話即係鼓吹呢個香港獨立啦咁樣。咁呢一個即係我覺得真係完全相形見絕啊！即係究竟而家邊一個係鼓吹香港獨立呢？嗰啲人喺邊呢？係嘛？ 我哋咪有段片可以睇。 我哋有段片嘅，我哋可以去先。 曾一健識扯啊！ 你好，你。 But I don't approve that. Okay. And I already told you guys I don't approve this kind of thing. And I don't approve this behavior from the student union. I'm one of the students, and they don't have the right to do this.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ey don't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Because that's not from the student. This kind of thing 是什么 thing 呢？可能是中大民主墙上香港独立的 poster 啦。所以这位声称自己是学生的内地女仔星期二晚就手来搣烂咯。 即是用一些冲突的手法呢去尽力去保护一块宣传单张或者一块横额继续存在于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文化广场的上空的。是的。 不过学生会需要防的是声称尊重言论自由但又不比讲港独的校方啊。话说继开学日之后，学生会管理的文化广场连续第二日被人挂上港独 banner， 民主墙都贴满 poster。学生会话事前不知情，亦不知咩人数，但收到师生中心管理委员会通知，话中大一贯立场是绝对不赞成港独，要求他们尽快清理所有违反广场使用守则和大学政策的 banner 和 poster。如果不是，学校就派人去拆获。原因是相关言论已经违反香港法律，查三条好像还未立的。任建锋都说纯粹讨论港独，没煽动人武装或以暴力推翻政权不算违法， 港大民主墙都有人声援中大啊。不过中大校方坚持学生会只是获大学授权代为管理民主墙和文化广场，所以有权派人插 banner。 学生会批评校方破坏原生共治精神，要求现任和后任校长回应。中大之后再回应，强调基本法定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将会就事件作出相应行动啊。 咁啊，呢件事就分好多层次啦，我哋一件一件嚟啦。其实就 我觉得可以分三个层次最少，你睇下有冇补充第四个。 好啊， 第一个层次就系呢、這个所谓大陆妹啦吓，即系拆咗呢条 banner 嘅问题。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系校方嘅回应，第三就系、是。究竟哪些人去做這件事，究竟是不是學生會啊，或者是學生啊，去即是用這個這樣的方法呢，這樣去做這件事。 那還有違不違法的討論。 啊，違不違法的討論。啊，咁我見到你尋日同阿毛哥討論過呢個問題㗎。 係，咁違唔違法嗰個我哋尋日都講咗啦。我哋首先就係講呢、這個即係嗰個吓內地生嘅問題啦。咁喂，內地生拆人哋民主牆呢個問題呢，咁其實講咗是非就好明顯㗎。即係嘩，大佬你自己錯在先。喂，你自己你嚟呢一個地方你讀書，喂，你作客系嘛？你唔了解呢个学生会规矩，喂，你做咗串串工， 我又唔系好觉得即系主场作客。 你又话咩 ？I don't approve？ 喂，使你 approve 咩？问题就系话，其实你学生会其实系真系有个民主场嗰个管理权噶嘛？ 唔系，我觉得应该咁谂。就你有赞成港独嘅自由，你更加有反对港独嘅自由。 唔系，佢有演绎 democracy 呢样嘢，佢有演绎民主呢样嘢。 你冇理由即系剥夺人哋表达意见嘅自由啊嘛？ 嗱，佢演绎民主，佢一样好有意思。 喂，你记得嗰阵时候，阿狄更斯曾经讲嗰句说话就系、是：我完全反对你所讲嘢嘅内容，但系我誓死保卫你发表呢个意见嘅权利啊嘛。喂，同样道理喺呢一个具体嘅个案里边，呢位阿姐。虽然即系讲英文就扮 ABC， 但系个问题就 系、 是，喂，你可以写一篇嘢出嚟，你可以设计一张海报出嚟，反对港独，但系冇理由我表达完呢个意见之后，你冇权去拆咗我啲嘢噶嘛，大佬。嗱，校方就另外一个层次嘅问题，但系你作为即系、就 是、 我哋系中大嘅一份子嘅其中一份子，系咪？喂，你有表达正方嘅意见，亦都有表达反方嘅意见，唔可以因为你表达完反方嘅意见，我唔同意你，所以我就将佢灭声。喂，呢、這个系唔啱嘅。同样道理，调翻转头 ，vice versa，我讲咗正嘅，你帮我啲言论铲走晒佢。喂，咁呢个都系影响表达意见自由嘅一部分嘅。 系 嘛？即系虽然呢条女就即系好，即系都几蛊惑嘅。我听到佢最初嘅辩解就话：，屌你有你。表達咁，我有權拆啫。 佢咁講嘅原話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講 democracy 嘅話咧，你可以整上去，你可以貼上去，我都可以撕落嚟。democracy 唔係咁解啊， 咪就係咯，就係頭先我嘅理解嘛。一個自由主義嘅社會裏邊，就係保障每一個人嘅表達意見嘅權利啊嘛。 民主唔係滅聲啊，如果你係搣人哋啲嘢咧，嗰個形同滅聲啊。 不過呢條女出位嘅，佢而家咁樣做咗之後咧，應該有分嘅 喎。係 係，係嘛？因為你知道內地。絕大部分學生都是中聯辦密切監察的，所以呢今次他做了這個行為呢，拿來很多掌聲的，真的拿很多掌聲的，你不要說大佬這條女醒的， 他們你看 Facebook 裡面的什麼港人港地好，都拿他作為這個街坊， 但對不住，即是你搞清楚原則的問題，我都未必同意即系呢个意见，但系我唔会唔俾你表达呢个意见嘅自由啊嘛，我冇理由揾方法去灭咗你声噶嘛，系咪？虽然我觉得你戆鸠，觉得我擦下擦下一件事，但我唔可以唔俾你擦嘅自由噶嘛，戆鸠嘅自由噶嘛。 唔系咁，亦都我见到有网友啦 ，MT 生啦，我哋呢个吓忠实嘅听众啦，佢就话啦，咁女生随时中刑位，咁其实呢个系刑位嚟嘅，应该 系啊， 系啊，即系呢个旧年，如果大家仲记得， 所谓违法嘅意思，唔系在于你表达香港有冇权独立嘅问题，系在于你系刑事毁坏嘅问题。 系啊，啱啊。 喂，嗰啲系我贴上去。 系啊。 喂，所以衰在咩咧？就是、另外一个层次啦，就系嗰啲人咧，连 ISIS 都会讲嗱，呢个炸弹我炸嘅。系嘛？呢班友仔我派嚟搞呢、這个恐怖主义嘅，喂！但系而家冇人认同， 好鬼鼠，大佬真系。 唔系我，如果我系佢，所以有时即系本土派同泛民或者左交嘅分别系在于咩咧？ 就是我哋敢做敢认嘅人。 嗯， 我哋唔系敢做不认事抗争嘅人啊，大佬。 嗯， 咪做咪做咯，有乜问题咧？喂，我都系觉得呢个系言论自由一部分，为咩捻入法啦？ 嗯， 你刑事毁坏就系违法啦，大佬。 系啦，啱啊。即系你记得，如果大家仲记得咧，旧年咧，呢一个港队同埋大陆即系中国中国队啦，中港大战嗰期啦， 嗯， 城大咧就系、是、嗰、那个民主墙又系闹得好犀利嘅，即系本地生啦，就有啲人系咁贴啦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咁样样。你记唔记得有个大陆即系又系内地生啦，又系嗰度搣啊嘛？跟住呢就係俾啲學生會影到，然之后呢就贴上网，就话你刑事毁坏。嗰陣时当时嗰个内地生嘅反应系点啊，佢係喊㗎。 嗯。 啊，第一佢当时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非常有战斗格嘅，佢就话啦，喂你侵犯我肖像权喎、啊、你肖乜嘢像权啊大佬。即係呢啲好系好鍾意啊，你嗰啲内地人其实嚟到香港呢最黑人憎嗰样嘢就係将大陆嗰种法制嘅概念呢套用喺香港身上。呢、這个系好黑人憎嘅呢个系。咁而家正正就系你而家呢个内地生亦都系啦，将内地嗰种政治正确性就硬生生套用喺香港度。即系讲真，嗱呢个咪就系一国两制嗰个题，即系嗰个试验。 呢啲大民族主义嘅人，嗱、啊、老实讲，你问我，我即系从纯粹从计算嘅角度、策略嘅角度，计算嘅意思就系香港对香港有系咪真系有利，我系有疑问嘅。策略嘅角度就系我哋个运动嘅斗争嘅方向究竟应该系咪咁？ 嗯， 但系我唔会灭咗你声噶嘛，同埋我始终会认为能够喺香港提出港独。呢、這个先至系表达到一国两制嘅自由嘅最佳嘅凭证啊！ 嗯， 因为呢个系眼中钉嚟噶，对老共嚟讲，嗱策略上我哋可以唔同意。第一，喂，我嗰时候同黄俊杰都辩论过噶啦、嗯。喂，我哋如果独立之后，我哋使唔使啲细路当兵噶，大哥？ 嗯、 我哋使唔使交多啲税噶？我哋要培养多啲外交人才噶？我哋啲食物啊、水啊嗰啲来源。在面对一个咁残暴嘅政权嘅情况之下，我哋嘅政治同经济关系连埋一齐嘅，咁我计呢条数，咁我会计啦，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我都会讲策略嘅问题。策略嘅问题就系、是，喂，英美势力撑唔撑你嘅大哥？戆居噶？喂，英美唔撑你，读条毛啊？你夹唔夹到联合国噶？喂，台湾都唔得、啊。喂，策略还策略，原则还原则，大家。香港人又好，或者系好多嘅内地嘅蝗虫都好，其实好多时系将两样嘢系区分唔到嘅，所以佢永远都系屈咗我哋嘅。喂，我原则上我誓死保卫你呢个权利啊，大佬，因为呢个先系一国两制嘅标志啊嘛，呢个先系一个普世价值啊嘛，呢个自由社会应该容忍嘅一样嘢啊嘛。但系我觉得嗰啲人就系、是，喂，你既然做得出，就唔怕。话俾人听系我做啦，即系做得老举就唔怕柒大啦，大佬。点解会咁噶？喂，你咁样做法嗱，我知佢呢班人系聪明嘅，某程度上系聪明系在于咩咧？啱啱喺而家个13+3个嘅政治嘅风暴里边，提出呢一句口号嘅时候咧，某程度上系激动到人心。嗱，呢个系毫不讳言嘅。但系点解 你话港独呢个 港独呢个口号， 即系将呢个焦点拉翻过去？ 有 次序 嘅嗱，我哋 recap 翻先，系前日咧，就其实中大学生会咧就承认咗一样嘢，就系话佢自己将个 banner 咧就围住咗嗰个叫做系民主女神像，咁、 嗯、 个 banner 咧就写住晒所有嘅抗争者 13+3， 再加埋旺角暴动嗰啲嗰扎，咁、 嗯、 然之后咧就琴日嘅朝头早就隔咗一日嘅。咁啊，琴日嘅朝头早咧，就出现呢啲香港独立。 唔系，我觉得冇问题。 啊、 即系大家对个社会嗰个形势嗰个分析咧，系拉到咁样嘅结论咧。其实中共系抵捻死嘅。你问我的意见就系、是，即系抵捻死嘅。喂，老实讲，你见到呢单嘢，今日反中路噶啦。香港人得两个反应嘅啫，一好愤怒，第二好灰心失望，第三系想同你切割嘛。所以我成日都话，喂，究竟呢啲咁样所谓嘅意识形态系边个搞捻出嚟噶？咪就系你老共搞出嚟咯，咪你特区政府搞出嚟咯。但系你话策略上，你问我哋作为运动嘅参与者、运动嘅组织者，我系咪提出呢一个纲领同口号？当然呢个有疑问。嗱、 嗯， 你唔好将我头先讲嘅原则同立场，或者系个策略嗰、那个运动方向系捞埋一齐嚟讲。 嗯， 一捞埋一齐嚟讲就好捻危险噶咯，系、 嗯、 咪？同样道理，喂，原则上我都同情嗰班 即係旺角騷亂嗰班人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個運動唔可以同你黐埋一齊搞嘅，大哥。我搞就死噶咯，大家一齊攬住，大佬你又話咁做不應時抗爭咯。咁我哋唔係一個意識形態啊嘛。 唔係、啊、你唔係即係嗱咁講真，嗱你尊重一回事，但問題就係話你見呢班人嗰個行為咧，即係鼓吹獨立嗰班人咧。其实嗱，你数下先，佢而家数翻佢做咗几样嘢。第一，你支持独立嘅人咧，就系、是、挂 banner 啦，但系挂 banner 系唔认嘅。一系咧嗱，就系、 是、咪就系寻日阿毛讲嗰个讲法咯、嗯？我觉得佢形容得好好 啊。 咩叫 hit and run？ 系 hit and run 咯，全部 hit and run 噶。 喂，其实你系小学鸡嚟噶，你系不负责任啊！即系正如你做完之后，好彩你就冇俾人喐到你，系嘛？当然我都唔赞成人哋喐你。但个问题就边班人去承担你呢一个代价，大哥？你请客我帮我帮你付钞。 诶、欸，嗱，佢哋有模式嘅。嗱，有啲人 hit 咗之后咧，然之后咧就叫嗰啲泛民去表态。如果你泛民表态，你系唔撑佢哋嘅，你就系背弃咗呢啲咁嘅。 唔系我撑你、啊，你有表达你意见嘅自由，咪、啊、好似头先我讲法咁咯？呢、啊這个系香港人言论自由嘅底线，讲下都唔捻得咩？ 系啦，嗱，去到呢度啦，去到呢度啦。咁但系佢就话啦，即系喂，你即系你咁样唔得，你鹌鹑乜乜物物。 喂，咁你冇理由，啊、你而家玩文革啊，学共产党啊？喂，你信嗰套嘢一定要焗我相信嘅咩？大佬，我唔信唔捻得噶。 嗯。 喂，呢啲人其实佢系同共产党嘅当权者系同一个鼻孔吸气同呼气嘅人嚟噶。 唔系，佢哋系玩紧共产党未上位之前嗰个策略啊，系将自己嘅立场就放咗落去，即、就、系、是、自己想想斗争嘅嗰个对象嗰度，然后焗佢走去做啊嘛。 跟住焗我哋食咗佢啊嘛。即系我唔同意你，我就讲猪。 嗯， 系嘛？ 唔系呢个系要讲清楚嘅，呢、這个系即系 同埋你、啊，如果你既然有呢个主张， 嗯， 如果我系你。我夠膽承認， 系啊， 吹啊！你夠膽就嚟告我，喺呢個咁重要嘅言論自由嘅底線裏面，而家我冇鼓吹暴力啊，係、 嗯、 咪？我冇話武力推翻共產黨啊！我要求即係香港人，除咗能夠決定自己嘅命運，仲去為自己嘅前途定位，有咩問題啊？ 唔係你，唉， 喂，做人，我覺得有少少勇氣，好唔好啊？ 嗱，你唔好介意我講得白啲嘅，講真，即係你而家蘇花，我哋目前見到嘅，除咗你話民族黨啦，民族黨起碼佢有個人。吓、啊，即系行出嚟啦， 陈浩天， 陈浩天啦，但系其他人咧，喂，坦白讲，真系全部都 loser 嚟。 喂，但系你听搏击会，即系陈浩天佢哋做嘅嘢仲好癫嘅，佢系夹埋曾卓文一齐走去美国领事馆嗰度要求美国就取消呢个香港特殊关。 哦，除咗佢啦，除咗佢啦，唔讲佢啦。但系你而家见到除咗佢之外，咁后面真系有好多人走出嚟，系贴 banner 噶嘛 ，hit and run 噶嘛。喂，坦白讲，喂，真系我真系觉得呢班友全部都 loser 嚟嘅。 罗夫 系啊， 罗夫， 你贴完你又唔认。然之后咧，净系焗人哋你自己唔认同嘅泛民左交去表态，捐钱唔俾你，跟住又话佢哋扑街系咪？又话佢贱格，又话不分左中，又伪善啊，又剩啊，系嘛？喂，完全咧，即系你搞啲嘢，你唔捻系建设嘅。 唔系，其实佢咪所以我话佢系其实同做共产党嘅即系接班人系啱紧噶啦。喂，呢啲系文革嘅遗风嚟噶嘛？呢个系个封建主义嘅制度。喂，屌我就系真理。哦，你唔捻认同我，你就系契弟，你就冇捻用。喂，呢啲人咪就係咁囉。喂，但係再讲一次，你係要区分原则同埋策略嘅。 嗯。 喂，你呢个策略对唔住讲清楚，不敢苟同。你係害死人嘅。係咪你 hit and run 有咩意思？喂，老共咪睇住嘩，屌大佬，喂而家呢班靚仔咁大喎。喂，再喐多下啦。我唔知佢係收嘅係真风定假风啦。或者佢自己 set up 都得啊。set up 埋都得啊，屌老共派人去贴嗰啲 banner 都得啊。喂，你唔认，咁做不认就系抗争啊嘛！你哋习惯咗做呢样嘢啊嘛，咁我哋咪同你食晒佢咯。 唔系你唔做， 我亦都冇需要，我哋冇需要为共产党去辩解，究竟系赞成定系反对港独呢个立场，系咪？我真系我觉得我无谓嘥时间同你去辩解，你自己谂下你自己做嘅咁乜捻嘢咧，对香港人。喂，咁多年嚟回归二十年，你系失捻败啦！讲清楚就系、是，你搞到香港人系死心，连啲咁嘅僆仔你都喐到尽。 阿土伯 系 嗱，你觉得 佢抵死，但系佢唔觉得自己抵死。佢而家嘅调整嘅心态咧，就叫你唔满意你自己躝吉，系嘛？ 佢就而家就系想咁， 即系而家就系咁样啦。嗱，你而家你见到， 所以而家呢班人另外一个策略嘅问题就咩咧？系不断制造失败嘅感觉对香港。 系啊，即系你一建制派就系咁样做啊嘛。 唔系我讲紧挂 banner 嗰啲友都系咁做 啊。系啊， 你咪更加觉得呢条贴完又点啫？都争取唔到噶啦。 其实佢哋行礼如仪噶， 其他人又冇和应嘅，包括啲左交，包括啲泛民，啊、即系都唔撑我嘅。 地温系唔会撑你。 咁你而家你行礼如仪啊嘛？你而家又系行礼如仪，你贴完又贴，贴完又贴，咁你就唔好屌嗰啲人系嘛？即系喺狮子山上面挂呢个我要真普选啦，系嘛？大家都一条 banner 啫嘛，点解你条 banner 威力劲啲咧？ 我寻日车阿毛哥离开嘅时候，我再有机会咧，再同佢细心再讨论一下，我哋而家嘅斗争战略系乜嘢？不过我哋 reach 咗好快嘅 conclusion。我话你醒喎，嗰阵时候我都仲喺度心中都讲紧自决嘅时候，佢系第一个话：喂，呢个纲你唔提得，我哋守翻条讲民主普选嗰条底线，同老共斗争。 系咪呢个系啱嘅？呢个啱啊！ 佢话你讲嗰啲咩独立啊、自决啊嗰啲嘢咧，屌你俾即系。我用我嘅说法，我冇机会同你细心讨论啦。我就觉得就系你俾人打得更快啊嘛， 其实 打得更狠啊嘛， 系 有理由啊嘛。 嗱，共产党嘅把刀系嚟紧噶啦，即系如果大家咧，即系我睇翻阿吕炳权啊，即系喺四月嘅时候咧已经警告过，咁就话你而家虽然冇廿三条啦，系咪未立法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见到而家建制派系不断咁喺度讲一样嘢，句说话咧就系话。港独系唔属于人言论自由嘅范畴里面嘅。 喂，呢个系好危险， 好危险嘅。咁而咧，佢就 呢个比你做小学鸡嘅行为咧，对我嚟讲更危险啊！ 吓， 喂，讲下都唔得。 嗱，鼠王芬嗰啲讲，你冇感觉啦。 我哋讲嘢系有界线，有禁忌噶。 嗯， 喂，呢个系好吓人， 吓吓， 好吓人。喂，讲下都唔俾啊！喂，你话而家一国一制。啊！西藏冇得讲，新疆冇得讲，就即系都难怪啦。大家俾佢食住上。喂，香港你承诺咗我哋一国两制，马照跑，舞照跳，冇啊！唔系即系 dancing 嗰种啊，即系去夜总会啊，屌叫鸡啊！即系意思系跑马即系赌钱啊！共产党最深恶痛绝嘅嘢啊，大佬！喂，而家你讲下我哋嘅前途嘅定位都唔得。喂，咁呢个仲系香港嚟？ 系咁啊，即系关于嗰个法律问题，即系而家共产党嗰把刀点样斩落嚟咧？点样攞呢个言论自由开刀咧？咁我哋下节翻嚟讲啦。